被猛灌功能性的饮料、 嗯、 仔细看一下成分表啊，上面写着牛磺酸、赖氨酸、咖啡因、肌醇、维生素等等，除了提神的可谓是非常的丰富。 嗯，来自于大洋彼岸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，建议您一定要关注一下。市面上一盒200克40多头的一级品野生海盒还要再多送给您一盒， 嗯， 这样划到每盒海参才524块钱。热线呢是4007106108，4007幺，非常的紧张，活动呢直到8月10号。 对， 4007106108。家住丰台区的董大妈说，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前一分钟还想着要做什么。 对，这每头海参呢只要10来块钱，以前吃一头15块钱，现在又降了5块钱。而且本档活动还有一床2米×2.3米规格的 地中海品级一级品，重量200克，头数至少是40头。一切满意了，您也不用花到原价1999元，也不用单盒裸价699。108， 威名知世者，单刀赴会。 这么一坐，知县稳坐大堂，特意的在旁边还设了一个桌椅，那是让展昭。用半个时辰就全都给审完了，师爷跟衙役们都奇怪啊，每日太爷审案不那么利索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记这么一个节烈的牌坊，重新呢要埋葬杨王氏，并且告诉杨大成跟王太良。立刻下位，来到展昭的面前，深施一礼呀、啊！哎呀，展护卫，您看本县这个案子，赶快就离开了县衙，急急忙忙的又回到了庙中，见到了欧阳春，惊着坏了。由这位主持就接管了庙中的一切事情，这些事儿啊全都办完了。到了第二天的干柴，他呢头戴草轮巾，高挽着发髻，穿着蓝布的裤褂，白袜青鞋，花绷腿，行了，我借问一声，这个山叫什么山呢？哦，您问这个呀， 这儿就是家风山。凤眼窝把头一点，行，就听你的，咱们进去喝两口吧，也歇歇腿儿。于是三个人呢就走。茶来， 三位您是要喝酒吗？跟您说啊，我们这个小村小店的没有什么好酒，您要喝。三个人呢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菜。就在这功夫，眼瞅着呀从外边 如白玉，五官清秀，眼里边啊好像还含着眼泪。进了酒铺以后就一再的嚷嚷，哎呦，我实在太渴了，哪有凉水呀、啊、所以北侠过来呢一拽着胳膊，哎，别喝凉水啊，我们这儿有茶，你喝口茶吧。喝口水啊，我得赶快找地方的官员，也甭管是州官呐还是县令，我得上他们那儿去告状去。哎，他们要是管了，管叫什么来着？好像叫锦剑。北侠就这么一说，这个小伙子站在这儿愣愣咯咯的，瞪大了眼睛。我们家的爱儿相公爷在的话，这件事儿就全都好办了。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呢吗？赶快过去，全都给磕头。哎，跟这三位都是爷爷相称啊，那没错啊。北侠赶快把他搀扶起来。少奶奶呀，我问问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嗨，跟您说吧，他是这么一回事，我见面要晚回去一天呢，父子就见不着面了。您说这多急人呢，所以的赶快的打点行囊，带了布。陀罗兵就这么给我们劫了。当时我是掉下马来呀、啊、我多着个心眼儿，我就在地下一声不吭在那儿装死。爷爷赶快想办法搭救我家相公爷的性命吧， 说着话又跪在地下梆梆的磕头。行了行了，事不宜迟，丁昭辉一摆手就把那位伙计给叫过来了，就要给人家酒钱。北侠呀伸手这么一拦，二弟你慢着点啊，我问一问这位酒家 啊。 哦，那么我再问问你吧，这个山贼的寨主都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？啊，就偷来一看展昭，把头一点。那二寨主呢？二寨主好像是叫做彻地鼠韩章，太阳就要落山了。一看这有不少的松柏树，哎呦，就这个晚霞的阳。无量佛，三位一师师主，贫道在这里稽首了，无需飘洒前胸。人家细腰拓背，精神饱满，真称得起是到的是三位义士施主，以为呢很可能跟丁兆慧跟展昭他们相识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老道把他们三个人呐，里边还有白檀，在旁边桌子这儿，老道请他们落座，老道也坐下相陪。 啊， 云飞，哎呀呀，原来您就是展慧老爷，可称得起是朝野皆知，远近皆。江府华亭县墨花村的人士，姓丁，双名赵慧。 哦， 原来是双侠怪坤中的景啊。 一边说着话呀， 一边就冲着展昭跟丁赵慧两个人连连使眼色。 北侠什么意思？ 北侠还特意的试探着又问了这么一句， 哈哈， 我们久闻贵师兄弟一共。 北侠这话呀也就刚说到这儿， 眼瞅着这个魏真道长把手这么一摆，哎，我在铁铺的门口，我看见他了。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孩子长得特别古怪，紫黑的脸庞，两臂讲，在山西那个地面上颇有名望。人家呀还送给他这么一个外号，叫做山西宴，又叫心，积来的福啊，人家得了这么一个好儿子，诸位徐庆庆幸。不过也不是怎么回事，心中一动，我说到庙外边看看去吧，没有想到就碰见三位了，真可以是，那行了啊，咱们就不往下边再说了。老道啊反而问起他们来了，我倒要跟众您跟我们的徐三爷又是这样的交情，你们是亲家，到如今了我们也不能够不跟师三年，怎么呢，得互相加深理解，得知道你的根底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全都了解。是谁谁谁，人家一定会挑出大拇指来，这真是名师出高徒。如果说一问知道，就是如此的严格。听人魏真道长这么一问，北侠呀也不隐瞒了。就站起来了，面带怒容啊，哼，他是罪犯天庭，早晚得把他拿回喽。哦，云中鹤把头一叠，这样才算是知时务也。就这样啊，这件事情也不能再往下说了。北侠呢，紧跟着又把话题这么一转，哎呀。